对你用情一生。 如果有一个人，他没有那么浪漫，不会弄什么烛光晚餐，也没有花前月下的甜言蜜语，可是他呢，总是想带你去他的朋友家串门，把你非常正式的介绍给他的每一个朋友，那你就嫁给他吧，这应该就是爱了。如果你分手了，一定要忍住，与其念念不忘，不如适时放手。他可能爱你，但是不够深爱。

说民谣歌手最喜欢什么季节呢？通过对歌词的分析，春天出现了81次，冬天出现了74次，夏天和秋天呢各出现了70和47次。由此可见说，最受欢迎的是春天和冬天，而最不受欢迎的是秋天。但我个人觉得秋天其实挺好的，秋高气爽，菜价也挺便宜的。结论就是民谣歌手最喜欢的是春天和冬天，下次你可以听听看。 给我最美的回忆，再无法抹去深爱的你留下的痕迹，回首之后一句也许就是结局，别再傻傻的留在原地。 长到这么大，我说不出来我最爱的一部电影，也说不出来我最爱的一首歌，说不出来我最爱的一个人。时常觉得人生不应该是这样的，可能来自于书上或是别人口里面的意义都没有说服过我们本身。等哪一天我们经历过了什么，懂得了什么，那些才是我们真正的人生。可能人生最大的意义就是用余生去找到那些最爱而已。 转眼时间到了好多年以后， 那年跟着你走过好多路口，也哭过笑过，如今不再提起了。这世上总有些遗憾开不了口，开不了口的都默默成为永久，只是没有如果。每当初见你时的忐忑， 当我再想起你深深拥抱我的那一刻，回忆只在岁月深处温暖我。 只是没有如果，没眼泪

值不值得你穷极一生去喜欢，不是看他能对你有多好，而是看他心情不好的时候能对你有多差。我们想要的爱情很简单，说话的时候对方会听，需要的时候对方会在。 I'm holding on your rope, got me 10 feet off the ground. And I'm hearing what you say, but I just can't make you sound. You tell me that you need me, then you go and cut me down. But wait, you tell me that you're sorry.Turn around and say 生活，但好像在不知不觉当中丢了点什么。面对不断膨胀的物欲，我们需要的是一颗能够静下来的心。多余的财富呢，只能够买多余的东西，但是灵魂和心灵必须的东西是不需要花钱买的。 厌倦了等命运安排，是什么让人无奈，是什么将人打败，是什么在孤独中徘徊。昨天那坚持都还在，失去了最初的痛快。这什么让人分开，这什么值得崇拜，是什么被时间留下来。等待不是要停下来，我还在时光中徘徊。很快对的人会出现在梦外，我们会有美好的未来。 Miss Right， 你是山还是像我如风一样存在，想和你变成一个爱的尘埃，飘散在幸福里， 去摇摆。是都还在，失去了最初的痛快。是什么让人分开？是什么值得崇拜？是什么被时间留下来？ Staring at the moon, thinking we got.

平淡，失去安全感，或许只是我对结局总有些不甘。一个人的晚餐，失去一半的麻烦，如果回忆是一种借贷，早被我挥霍完。无意间的波澜和饮酒无关，太过执着于遗忘，也忘了有间。 试着找寻自我，可

拍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 翻腾的心情该如何平静？

想在睡前再听。